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国民经济踏上新台阶，但是民间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升幅却屡屡不及预期，似乎内有结构性原因。社评话，中国现正踏上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相信能够将这些问题逐一解决，偶尔存在落差亦都无需过虑。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现时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區方面，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是擠塞，現在車龍排到過去南邊維護線處。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瑪麗醫院來背、黃竹坑道各兩紅橋面來背和清水灣道鄭直之大清，以及粉嶺公路大頭嶺去元朗。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啊，不如咧先讲下饮饮食食嘢先啦，因为我哋一阵间咧请你嘅嘉宾咧都系讲饮饮食食嘅。你食咗早餐未啊？今朝 梗系食咗啦，你咧 系啦，我都 OK 啊吓。咁但系譬如讲到喺湾区入边食早餐嗰啲体验咧，你又点睇法咧？平时 哇，我都系外卖，同埋咧有啲豆浆油炸鬼系真系好吸引嘅。 系我中意饮茶，反而即系可能自己阿爷都喺广州啦，咁啊由细到大都有阵时会即系有翻去探下爷啦，咁啊广州饮茶咧，啊啲点心都几好食噶，你问我系啊。不过咧，广州饮茶最烦系咩？等位等好耐。 不过我咧就比较多咧就食小笼包， 系咪啊？ 系啊， 哦，呢啲都系一啲正嘅， 因为可能我本身自己都系上海啊， 系啊，咁啊反而即系早餐嘅口味啊，即系有啲唔同啊，有啲各异啦。咁当然你话喂，其实即系依家喺内地啦，好多早餐店其实都好西式噶，你估佢哋冇 all day breakfast 食咩？朝早食寿司都得。不过你话喂传统啲咁去计，就系我哋头先讲嗰几样咯，系啊。咁啊，今日咧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除咗佢嘅 title 系可以帮助到年轻人创业之外咧， 冇错， 其实咧佢都系一个饮食界巨子嚟噶， 不得了啊！ 好啦，咁啊，即刻听下嘉宾今日讲啲乜嘢先。 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 ，P.C.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食神， 哇，不得了啦！ 咧就系饮食界嘅巨子嚟嘅。 今日咧就有请到咧香港青年创业家总商会主席谢海发先生咧嚟到同我哋一起去 叫发哥定发仔啊？你想 发仔好啲，亲一啲啊，叫发发咯。 喂，哦，咁啊，发发都可以嘅。喂，嗱。真心想問一樣嘢，嗱，因為我見到好多唔同嘅報道，近排咧，特別係見到你哋嘅機構咧，都好願意去援助一啲後生仔，譬如去到灣區入邊發展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支援嘅計劃啦，有好多 planning 啦，咁樣，咁接到呢啲計劃書或者意向書或者一啲年輕人去問你嘅意見嘅時候，通常你會得到啲咩問題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你通常見到啲後生仔面對嘅困難又係啲乜嘢啦？ 首先就唔係我哋機構好願意去支援，係我哋好願意協助支援嘅。其實真正支援緊嘅係兩地政府，尤其是特區政府，因為我哋都係攞咗特區政府一啲基金。就協助佢去就揾一啲合適嘅青年人，就支援佢哋喺大灣區創業嘅啫。咁你頭先問嗰個問題非常好。咁基本上咧，大部分嘅青年人第一句都會問，其實究竟我嘅產業適唔適合喺大灣區？咁第二個問題就話，咁如果適合喺大灣區，究竟喺大灣區邊一個城市咧？ 嗯， 咁通常你見到依家，譬如近呢一兩年啦，會係做翻你自己本業，譬如我做飲食業咁啊，拜師求問咁樣問下，定還是啊唔係，想做 fintech， 或者調翻轉頭想做啲手遊咁都得噶嘛，或者揼個 app 出嚟喺智能科技方面想有一啲多啲嘅資源或者多啲嘅投放，咁可能喺內地有多啲嘅擴展空間咁樣，有啲乜嘢你都覺得啊幾有趣味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实就各行各业都有嘅，坦白讲，即系你话即系比较我哋叫新兴啲嘅 fintech 啊、biotech 一定有啦。咁但系传统啲嘅，有啲中医嘅产业啊，有啲可能系做实业，譬如好似做零售啊、开餐饮啊，甚至乎专业服务都有嘅。 工厂咧，因为其实工厂多唔多？ 工业啊，或者工业类别。 工业就比较少，因为即系工业嘅类别，其实坦白讲都比较系上一代嘅嘢。同埋，如果你话开工厂，其实一个资本都比较要高嘅门槛啦。咁变咗即系我哋呢一代普普通通，如果唔系话有家族嘅背景咧，我谂你都唔会去谂呢个方向。你谂到都未必做到，同埋就依个世代，因为所有嘢咧个成本都涨高涨啦。尤其是即系你喺大湾区，依个大湾区唔同30、40、50年前。嗰、那個大灣區，依家嗰個成本嗰個結構咧係完全變化曬啦。即係以往我哋香港人北上，譬如去深圳、去東莞，其實就係利用緊佢個成本架構比較低嘅優勢去發展我哋嘅工廠事業啊嘛。但係依家其實佢已經比較高啦。 係啊，啲工資水平亦都高啦，同埋佢哋有五天工作啊，或者個工作時數，其實咧反而有個規管底下咧，佢嘅工作時數可能冇香港咁長啊。你留意翻，即係香港可能你請個員工，喂，朝九晚六。即係講就咁講嘅，大家成日都 OT， 特別即係有陣時即係做到八九點啊，時常出現啦。反而內地咧，準時翻工、準時放工，我做得 準時食飯添， 係準時食飯、準時午睡，仲有15分鐘午睡。即係我翻到內地啲工廠有陣時都見到。咁有陣時香港人上到去，會唔會有因為呢一種嘅文化差異，未必適應得到？ 其實都會嘅，我當一個譬如基層嘅同事啦，基層即係負責少參與管理嘅。佢會見到點解側邊個同事可以係準時放工，而佢繼續去加班呢？咁呢度咧已經引申一個比較啦。咁第二就作為一個管理者啦，其實即係你問我因為就係頭先你講嘅差異性，好多時即係同事同我哋香港，因為我哋香港基本上係全球家事最多嘅一個族群啦，我哋叫做嚇，真係好恐怖嘅。 最重要嗰樣嘢係乜嘢咧？點解最其實啲老闆都未放工。即老板都唔愿走，有阵时都系咁。咁当然依家有啲新兴嘅青年创业家，即系好似阿发哥仔咁样。咁你就知道，喂，咁我哋即系 work life balance 噶，我哋做紧嗰样嘢，即系未必系即系净系工作噶，我哋都要平衡翻。但系有上一代，我哋都系惯咗嗰种狮子山嘅拼搏精神啊！我坐耐啲，做耐啲，啊，未埋到货。包埋佢咁样系咪？再做啲啊！ 我睇咗好多报道咧，即系阿发哥喺唔同嘅媒体里面一啲报道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最重要系一样嘢就系咧，我觉得而家佢哋个会嗰个思想系够贴地啊，因为咧成日好多时候我哋会发现好多唔同嘅创业基金咧，都系要你完成咗个 project， 跟住仲要搏啊，系咪真系批价？跟住先再俾翻钱你。 系， 但系我见到。你可能你會同政府反映啊，可能喂，其實依個係一個唔係咁好嘅方案啦，或者其實可以優化一下，即係如可以優化到呢啲方案，即係而家去到50-50啦，即係俾咗50% 你去行咗先，咪即係可能一路行，跟住俾咗50% 起動你，跟住然之後再去俾翻個尾數你啦。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其實在青年嚟講，我成日都會話你根本如果你冇資金嘅話，我根本就唔需要。我点创业呢？如果我有资金，我就唔需要问你攞啦。即系依一个，我觉得系帮到青年人去起步嘅。 咁实际个支援又系点咧？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听到啊青年创业计划，以至可能喺翻到去内地有啲发展，有啲乜嘢好practical 可以好实践咁样帮到手咧？ 好 ，before 讲呢个之前，我俾多一个reference 大家，就头先讲到内地嗰个人力嗰个成本嗰个问题，即系一般嚟讲，依家都比我哋香港低啦。但系其实你当一个概念就系、是、其实佢喺你眼前个数字，你乘翻1.6倍，嗰1.6倍系咩咧？就包括内地一啲嘅法规啦，一啲嘅社保啊，同埋佢哋嗰个工作效能等等嘅一切整体考虑咧，你乘佢1.6倍咧。 就是你實質要俾嘅錢嘅咧，基本上，即係你以為一千蚊嘅工資，其實 end up 可能係要千六蚊， 係係 咁一個比較嘅概念啦。咁啊，即係大家攞感覺啦， 係俾攞個感覺同埋計數，啊、都唔係淨係攞感覺計數嘅時候，多六嚿多六嚿，多千二多千二啦，人頭計。 嚿嘅意思即係60%， 係啊，好啦，咁啊又。去翻頭先嗰條問題咧，實戰地有啲咩嘢可以幫到手？以至啊，都真係有啲嘢可以申請嘅喎。關於啲年輕人咁樣， 明白嗱。首先我哋嗰個計劃咧，其實就係有大概接近750万嘅創業資金啦。咁其實就我哋會挑選不多於12隊嘅隊伍出嚟，咁每隊咧大概俾60万佢，咁支援佢喺大灣區嗰度創業嘅。咁頭先阿 PC 提出一個 point 幾好啦，就係、是、今次我哋咧係唔需要你用曬你手頭上嘅資金先嚟同我哋 claim 錢嘅，其實我哋係會分階段發放嘅。分階段發放係咩意思呢？即係我就做飲食噶啦，我就以飲食為例啦。假設有個朋友話想喺大灣區開一間咖啡店嘅，咁我哋首先咧就會設立可能舉個例，會有3個唔同嘅里程碑要佢達到嘅。第一個里程碑可能就係首先你喺內地成功大灣區嘅城市註冊到一間公司，咁可能我就當俾1/3個資金你先，就會俾20万你就去啟動你嘅餘下事情。你成功開業嘅第一天，我又再俾20万你。可能當你嘅請人嘅人數或者個生意額達到某一個百分點，我又再俾起埋餘下嗰20万你，咁變咗可能嗰60万就分階段發放俾你啦。咁呢個就是錢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好多時創業朋友其實遇到除咗資金方面嘅問題，有其他問題噶嘛？ 法規嘅問題啦， 一系列啦，因為有多時就譬如我問啲創業嘅朋友，喂我創業咯，但我冇錢，但我調翻轉我同佢講，依家我俾1亿你啊，其實佢都唔識使嘅，咁就我哋支援咗喺錢方面咧，就係、是、我哋有內地唔同嘅對接嘅創業基地單位啦，咁我哋會提供一啲免費嘅工作空間啦，一啲叫人才公寓，人才公寓係以一個比市價極度低廉嘅成本去租嘅地方俾你住啦，基本上可能你喺譬如廣州為例啦，一個市區可能係天河區核心區1000零蚊一個月。你就可以享受到可能是2房1廳咁嘅人才公寓啦。咁另外就係內地最難搞嘅就係咩咧？對於香港人開公司開户口，我哋內地都會有一條龍免費嘅開户服務俾你， 好緊要 嘅 呢個。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系列嘅創業課程啦、導師支援啦，同埋一啲叫做實地考察啊、商務考察啊，同埋資源對接等等。咁呢啲咧就係、是、就算你攞唔到嗰啲創業資金以外嘅朋友咧，都可以享受到，仲要係免費享受。 係咁啊！頭先阿發哥就好淡然咁樣講啦，但係其實對於一個創業者嚟講咧，即係有一啲資源都係弥足珍貴。 係因為我記得我哋喺最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講過，其實創業係。點樣即係青年創業會遇到嘅問題 係 啊，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話創業唔難，但係講緊青年會唔會問到一啲問題，或者佢識唔識去問問題，然之後可以達到佢想要嘅效果咧？ 又調翻轉頭，可能即係好多法規都唔理解啊，即係譬如報税啊，簡單如報税啊，點樣成立公司啊，點樣開户口啊，呢啲好基本，你以為喺香港好隨手可得嘅嘢，其實可能喺內地工作嘅時候，每一樣嘢都。或者要用多啲時間去做，或者原來嗰個區域你唔應該喺呢間嘅 bank 去開嘅，應該去另一間 bank 先係負責嘅咁樣。咁如果你有相對嘅支援或者有相對嘅資訊嘅話，其實你咪行少啲冤枉路咯。 所以我咧覺得我喺度咧都幫大家問一下一個問題先，因為我相信咧而家好多青年咧，可能近呢兩年咧都會好擔心一個問題，就係講緊全球徵税。好啊，咁如果我哋而家翻國內創業嘅時候，我哋嘅全球徵税同而家即係可能會唔會交埋香港税啊？然之後你另外仲要交埋個全球徵税，變咗其實佢哋個利潤就好低嘅。 佢依家就倡議緊啦，實質嘅運作咧就等佢出台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以我哋香港為例啦，咁其實我哋香港同內地咧一般啊，即係呢啲問翻稅務專家啦，一般咧我哋都有個互認嘅，你亦都即係唔需要話俾咗兩地嘅税項。同埋暫時嚟講咧，我睇到大灣區咧好多唔同嘅政策咧，其實都係鼓勵緊港人港税嗰種概念，甚至乎就算唔係港人港税，都比一般內地朋友佢哋喺內地做生意嗰陣時候，我哋俾嘅稅率係比較叫做簡便同埋低廉啲嘅。呢、這個就係即係我哋係點解要話要鼓勵大家喺大灣區創業嘅優勢咧，就係國策，國策就係支援你啊嘛。 支援你就俾好多唔同嘅政策優惠你。咁、你知我哋中國大陸其實你主要跟住個國策走，即係好似上咗高鐵咁樣噶啦，叭叭聲咁去噶啦。你想唔順都唔得噶啦。 係啦，咁啊PC 頭先條問題都問咗啦，咁我再問一條問題咧、就關於商界嘅，或者關於業界嘅。好老實，疫情都差唔多接近一年兩年啦，係依家。有冇影響到你哋喺個廣東省嗰個生意嘅運作，以至個營業額啦？即係你睇同埋睇其他行家啦，好老實，即係成個面向或者會唔會都原先都順利啲嘅，不過疫情嘅緣故有少少窒礙咧。 其實整體嚟講，內地嗰個疫情比較快受控啦，同埋經濟復甦比較快嘅。一般我哋喺內地做，譬如餐飲又好，其他唔同行業嘅朋友，佢哋嘅反應其實就都大致回復正常嘅啦，基本上佢哋嘅生意唔係太受影響。 即係雖然即係依家我哋都盼望疫情進一步退卻啦，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有冇經過疫情呢一件事，令到你哋嘅產業都有啲活化，或者有啲新嘅 idea bring out 咗出嚟啊？ 我如果講即係我哋傳統嘅產業咁，一定有嘅。你用科技多咗啦，譬如即係大家都鼓倡呢個無接觸嘅付款方式啊，無接觸嘅任何方式啊，咁變咗就喺譬如簡單啲啦，我哋香港有種嘢就未追得上內地嘅 支付系統啦、 啊，嗰個支付系統啦、啊，同埋一啲叫做自動化系統嘅應用啦、啊，譬如點餐啦、啊，你喺內地點餐好簡單，攞個手機出嚟，微信掃一掃，自助下單，自助付款。香港即係看似咁簡單嘅嘢，我哋都好多，大部分嘅餐飲都未做到嘅。但係喺疫情之下咧，其實就我哋鼓吹咗就係大家用多啲呢種方法，變咗喺同事啊同埋顧客方面都接受咗。咁至於你話內地其實有冇衍生有啲咩特別嘅行業咧？反而其實內地最受惠嘅係咩咧？疫情之下，大家唔可以全球自由流動咧，佢個人口咧全部基本上。喺翻曬 本地消費， 國內 係啊， 喺個國內。 前排廣州都要有啲區域啊，封小區啊咁樣，個天河都係喺翻天河啊，係咪先？咁跟住譬如海珠區啊，去翻海珠區啊，你唔減少流動啊嘛，啲人唔俾你走嚟走去住啊嘛，因為疫情嘅緣故。咁所以反而，如果你定點開喺某一啲位。其實你生意做得好咗，因為你嗰14日你真係困受鬥，我喺樓下喂餐冷麵啊，餐冷麵啦，係啊，或者即係叉燒飯啊，叉燒飯啦，咁樣即係關於餐飲業，其實我都覺得可能有機會係一個新嘅啟迪或者新嘅啟悟，可能會係咁。你哋有冇整合翻啲數據再睇翻出嚟嘅效果或者效能係點啊？ 外賣平台多咗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以往香港人都未必太依賴用個外賣平台嘅，你知啦，因為佢一般就嗰個收費啦，同埋嗰個單價咧都。即係食碗雲吞麵啦，可能喺鋪頭食40蚊，你一個外賣平台可能突然間變咗48或者56，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個心理障礙喺度嘅，因為我哋未習慣呢種，咁變咗今次之下咧就多咗顧客使用啦。就算乎餐廳好多都放低咗自己嘅心理包袱，咩心理包袱咧？你以往見唔到啲五星級酒店嘅餐廳。喺外賣平台出現嘅香港、因為覺得一出現咗可能嗰個品牌 downgrade 咗， 價值就 downgrade 咗。咁但係疫情底下，你要覺得個面子緊要定銀子緊要啊？咁嘅銀子緊要啊，生存先啊嘛。咁變咗佢哋都加入咗呢啲外賣平台啦。咁你見到依家都幾齊全嘅啦。咁變咗就開始即係無論個餐廳又多咗，顧客又多咗，咁整體都多咗。咁呢個會帶動啲咩咧？就將來嗰個效應啦。我哋即係睇到就係依家真係個顧客對於個外賣平台個普及同直接打嚟餐廳落單。是沒分別的 咁真係呢一集節目咧，我哋都學到即係關於其實餐飲啦，以至咧即係一啲年輕創業者，究竟如果翻到灣區嗰度發展，有啲咩支援喎？ 所以如果咧大家想了解多啲資料嘅話咧，可以去到香港青年創業家總會咧，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咁呢一集咧，我哋多謝發哥， 係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 請眼心開口説破，説破你厭倦了我，各有各過，沒有結果。隨便把心張開看着，我知道檢討雙方的對錯，我看鏡再面對我，我錯到最後也要拖，才比公屈失的過血肉也撕破，燒毀昨日情感，從此所有一生一世不惜一切功虧一句笑話徹底，三个字活在泥土里，有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 此生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前缀，到最尾这噩梦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根。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确诊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的红茶馆检疫酒店兼职清洁女工，若果病毒基因排序和早前感染变种病毒并入住该酒店房间的印容一样，基本上可以界定清洁女工和输入个案相关，但她确诊前亦曾经在社会活动，会否引发社区感染仍然需要更多时间观察。许树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近期本港接种疫苗的走势比较强劲，相信可能是由于商界提供很多诱因，加上市民开始担心变种病毒，因此有更多市民接种疫苗。他又说本港近期疫情较为缓和，但未接种疫苗的市民仍然有机会受感染，即使接种率达到五成亦不是太稳阵。他以英国为例，指当地接种率较高，但仍有不少未接种疫苗的人士感染变种病毒，期望今个月九，期望本港在九月底之前能够有七成人接种疫苗。当局早前公布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形容，本港空气质素以往曾经麻麻，维港有时看不到对岸，经过多年努力，天文台数据显示本港空气质素已经改善八成，主要空气污染物减了四至五成。黄锦星又说，香港较全球大城市相对进取，已经制定法例会每五年一次检视香港空气质素指标的安排，并逐步收紧。另外，对于电动车充电位不足的问题，黄锦星说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车品牌供应本港，充电问题有需要解决，包括兴建新楼时要做好相关的基建准备。他提到当局收到400几个屋苑申请安装电动车充电设备，涉及100,000个车位，政府内部会继续评估如何推动市民专用电动车。当局说消费券计划将在星期日开始接受登记，登记期至下个月14日，合共6星期。上个月18日或之前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在星期日早上6点起透过消费券计划网站进行电子登记，选择以书面表格登记的合资格人士，就可以在下星期一起在办公时间内将表格投进指定收集箱。政府发言人说，鼓励市民以较方便快捷的电子方式进行登记，如果今个月17日或之前完成电子登记的合资格人士，会在下个月1日获发第一期消费券，提醒市民无需急于在首一两日登记。至于今个月18日或之后完成电子登记的合资格人士，就一般会在9月1日获发第一期消费券。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四川、上海、湖南、云南、广东、福建和陕西。另外新增1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属境外输入， 当日转为确诊有八宗。内地至今累计91833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76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窝尾。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较早前嘅爆水管影响，屯門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湖翠路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第一次参加仙浪潮国际短片节，找到谭善言做女主角，导演阿卡同卡文最难忘的是 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啦，因为他其实是带着整个戏的气氛行的。咁就有一个就觉得哎 firm 噶啦，系佢噶。点不知咧，佢就话因为拍摄前几日就觉得太紧张，咁所以咧，我佢就推咗我哋话我都系唔拍啦咁样。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早晨啊，讲下湾区嘅小百科点少得 Angel 咧，系啊，咁 Angel 继续做我哋嘉宾啦。 早晨，大家好。 国际礼仪形象及品牌专家彭信文 ，Angel Peng 啊，帮我哋讲下究竟湾区入边有啲咩新事物可以发掘一下咧？今日聚焦又喺广州嗰度睇下条海心桥先，系咪啊？ 冇错，原来咧六月。 25号啦， 冇错，海心桥就正式开通啦。 嗯， 咁原来呢个海心桥咧都有一啲嘅记录噶。 嗯， 例如其实咧佢喺广州嚟讲啦，叫做第一条跨珠江嘅人行桥，即系人行过嘅桥咯，而唔系车过嘅。 哦， 而更加犀利嘅，其实佢已经有一个世界纪录噶啦。 系， 就系因为佢系世界独一无二，即系第一啦嘅一条叫做曲梁斜拱嘅人行桥。咩叫做曲梁斜拱呢？其实 高梁我又听过，曲走我又听过，曲梁我又少啲听啦。 你解构翻个词语咧，其实好多时咧桥梁咧都系直噶嘛。 嗯， 咁但系呢条桥咧，啲桥梁系曲噶。 哦， 兼且咧， 即系弯少少，拱拱地咁样。 唔系弯少少啦，系好弯下。 系好弯嘅。 对， 哦、 你哋不妨可以上网 search 翻咧，去嗰啲图片睇。 系系系。 你系真系意想不到有条咁嘅桥出现喺国内啦。同埋仲要係人行嘅橋咯，咁同埋佢嗰啲拱形咧係好斜嘅， 係 咁佢嗰個仲犀利嘅點樣成為世界之最咧？就係佢嘅跨度咧係最大啦，係係個闊度亦都係最闊嘅， 係 咁有幾闊同埋有幾大咧？咁其實個跨度就有198米， 嗯， 而全長咧係去到488米嘅， 嗯， 咁而個橋面最大闊度係去到15米咯， 哇！ 咁所以你會想像到嗰啲數字話俾你聽咧，其實佢一個好闊嘅一條橋， 嗯， 而當日6月25号開通嘅時候咧，係爆曬人流嘅， 哇！真係大家都打下卡先啦，係咪先？世界之最嚟噶嘛， 國內嘅朋友仔真係好犀利嘅， 係。嗯，咁啊，橋身就頭先 Angel 都講咗啦，唔使話設計師先懂得欣賞嘅，應該去到都會睇得到。我印象之中呢、這個位大概係咪喺會望到小蠻腰啊？即係佢哋嗰個塔咁樣啊，即係當地人就會叫嗰個塔叫小蠻腰啦。即係夜晚會5顏6色嘅，咁有幸都同啲屋企人都喺個塔頂嗰度咧食過一餐飯咁樣啦。 哦，我都有啦。 係咪叫南海幾多號啊？嗰間嘢我印象之中好似 係 叫，梗係啦，人哋請我食飯咧。我一定咧会记住嘅，人哋啲恩惠。 咁、okay, 我要请你啦。 唔系，我请翻你就真。喂，不如讲多少少啦。呢、一条桥本身仲有啲咩亮点，同埋附近仲有啲乜嘢先？嗯， 其实咧，你会发现，如果阿欧你去过小蠻腰度食饭咧，你都感受到嗰度嘅气氛其实系好舒服、好宽敞嘅， 系 好开扬嘅。 系 咁而家咧，多埋呢条桥之后咧，咁、首先头先讲啦，条桥其实就系喺广州市啦，城市会客厅中心。 嗯， 咁佢系南联咧，系广州塔嘅。 嗯， 咁喺广州国际媒体讲啦，咁然之后咧喺北边咧，其实就系接住二沙岛啊。 嗯， 咁珠江新城啊嘅商业区 系 CBD 啦，嗰啲高新金融区啦，亦都系最暂时嚟讲，即系如果旧城区除咗上下九之外，其实珠江新城啊或者二沙岛嗰啲楼价咧都升得好。劲抽下嘅， 绝对系啊，升得好犀利啊！其实你问我咧，置身喺嗰度咧，我就感受到我自己喺两个地方嘅。 系边度？ 第一个，其实我真系感受到有啲嗰气氛咧，好有新加坡如美斯公园啊！ 哦， 即系海湾金沙酒店对住嗰个位。 系、哦、啊 ，Garden by the Sea。 冇错， 系叫 Garden by the Sea 去咗旅行嘅标嘅。 其实总之唔知乜乜 by the Sea 啦，我唔记得前面嗰嚿嘢叫乜嘢。 你话系就系嘅咧？ 点解唔记得咧？耐冇飞啊嘛，系啊！如果你快啲俾我飞得到啊，我就可以温习翻噶啦。仲有第二个情景系乜嘢啊？ 甚至乎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其实都未系新加坡嘅感觉。 嗯， 第一个感觉其实咧，反而系令我去咗啊。好似当年去翻呢一个东京台场嗰种感受、 哦、啊，正啊！台场仲有高达睇啦，唔知依家个高达唔系唔知有冇移动到。不过嗱，补充翻啲资料啦，开通咗之后咧，大家其实可以登录咧呢个叫跨珠江人行桥嘅公众号咧，咁啊可以进行翻一个预约啦。咁啊都系嘅，即系好多嘢好似香港咁啦，即系你譬如去艺术馆睇嘢，你都要预约啦，或者好似依家要安心出行啦、梁体温啦等等成啦。 咁。我估有關方面都做足嘅。如果唔係個成條橋咁，哇！突然間有400万人喺條橋上邊咁啊，負荷唔到啊嘛。 唔係國內呢樣嘢咧，控制得好好嘅。佢真係即刻整個公眾號俾你哋上去預約。預約咗之後都仲未成功嘅。你去到咧，要開咗預約碼之後，再要憑住你嗰、那個。綠色嘅健康碼，國內而家有呢樣嘢噶嘛，咁先至可以上橋咯。 係咁啊，掃一掃個微信咧，咁就搞掂咗啦。咁啊，多謝今日咧 Angel 帶嚟呢一個資訊啦。咁如果開翻關之後咧，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呢個咧廣州嘅世界紀錄啊，其中一個世界紀錄啦，就係咧呢個。曲梁拱斜拱人行桥啊，咁啊可以睇下呢个海心桥啦。 OK， 好啊，唔该晒 Angel 今日 ，Thank you， 拜拜。 有冇兴趣睇下 Angel 介绍嘅呢条海心桥啊？ 有啊，好靓、啊，其实条桥。 系啦，咁啊，6月25号开通嘅，咁啊，亦都有呢个世界嘅纪录啦，厉害厉害，咁啊，可能有机会大家第时开翻关咧，翻去广州，即系再夜游珠江嘅时候，有机会都睇到呢条桥啊吓。 不妨，我觉得夜游其实都几好噶，其实嗰个船咧，夜游嗰个船咧，其实几靓噶， 系咪啊？ 系啊，你有冇坐过？ 有，好细个嘅时候，又系嗰啲学校交流去中山大学嗰啲交流嗰啲咧， 佢旁边就系小蛮腰嘛，因为其实。 夜晚黑就有个即讲真，广州塔，我哋旧时细个我读书嘅年代都未起好嘅、即系嗰个小蛮腰啦，你头先讲嗰个，旧时由珠江都系讲下，即系啊呢度系白天鹅宾馆啊等等成成嗰啲啦，呢度、就是、 我印象咧呢、這个小蛮腰上面咧，好似系有个类似摩天轮咁嘅物体 嘅。唔系小蛮腰最上嗰度系一间餐厅嚟嘅，嗰间餐厅我食过饭，系、嗰个都几贵下。 我以前喺上面坐过嗰、那个有啲车喺度兜嚟兜去噶嘛， 系佢系一个轮嘅， 系啦系， 佢一个轮。即系类似即系海水公园嗰个观景塔咁样咯， 几靓嘅其实 系啦，可以类似360度， 系啦， 都可以睇晒成个广州，尤其是海珠区嗰个面向啦。咁、大家有机会可以睇睇谂谂啦。咁讲开呢一个海心桥咧，系呢个人行道嚟噶嘛？人行道系咩意思咧？有机会俾单车都行得到。其实近排咧都睇咗好多唔同嘅书咧，都有介绍咧内地啊，尤其是湾区入边嗰啲单车游啊。 系 咁啊，喺珠海嗰度咧又可以踩单车游晒成个珠海啊，咁样咧。咁我自己都有机会都想试下啦。我有段时间都好沉迷单车嘅。 喂，我早排先买咗架，因为要 系嘛， 系啊。 我就可能如果有听开我。自己节目我成日都会讲啊，台湾环岛游啦，即系台湾环岛系一个好写意嘅一个上心落事嚟，因为你真系用自己嘅脚，用自己嘅汗，一路咁样踩晒成个台湾。 其实一直都系谂住去小琉球啦，我揸踩住个单车 试 去小琉球，系啊，冇错。 嗱，小琉球就再 minimal 啲啦，但系你台湾环岛就起码要 plan 20日到嘅。 哇， 咁我再如果有機會啦，有生之年啦，開翻關啦，其實川藏線我自己都想踩一次，不過我會買份大啲嘅保險噶啦， 要啊， 留翻俾屋企人啊嘛，有啲乜嘢係 記住孭多啲氧氣樽， 係啊，咩氧氣都冇用啊，食曬啲紅景天啊都冇用啊，唔夠氧，有錢啊冇氧都冇用啊，即係 呢 啲 可能你要喺身體上面都要做足準備，你先可以去到 啊。我第一次入藏嘅時候都係身體有啲不適嘅，始終我哋喺一啲比較低海拔同埋。咁近海，你知道香港，你搭飛機又好，搭鐵路又好，你去到拉薩咧，你已經 not feel good 嘅啦，即係都唔使去到話咩珠峰大本營啊。 其實呢個係我好需要嘅地方，但係我肺活量好大啊，我又自己知道自己肺活量大，所以我對我嚟講都要一個好大 training， 我先可以去到嗰度。 可能真係咁樣啊嚇，咁啊，即係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即係關於唔同嘅單車環島啊，或者環繞嗰笪地方啊，因為都用騎行去欣賞一笪地方咧，我自己都覺得係上心落事嘅，唔止係頭先我講嘅台灣啦，以至灣區啦，以至歐洲啦，即係騎行一啲嘅城市或者一啲國家咧，其實你真係可以好仔細咁樣去了解當地啊，啲人係咁樣生活。 啊、 文化是这样的，建筑物是这样的。你平时去一格地方通常都是景点游的。就 是 这里就什么遗迹那里就什么网红打卡位。你就会错过沿途很多不同的风光。 我经常都讲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呢今天都要讲完了，就是我们天水围呢，如果即是香港天水围去到屯门呢，其实那个风景都 OK 的，现在开通了那个都有全程51公里，应该仲差 屯門段咧，去荃灣嘅話咧，就應該有成七十幾公里。 即係踩單車嗰條路啦， 冇錯， 可以大家都感受一下啦。其實香港都好靚嘅。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又係咧，聽聽啊呢個灣區嘅房地產資訊啦吧。 灣區地產概覽。 今日咧繼續啊，請嚟啦，粵港澳大灣區啊投資學院嘅主席啦，盧奇超博士啦，同埋咧香港公開大學啊助理教授啦，馬耀忠博士咧，同我哋講下咧灣區入邊啊房地產嘅情況。上一集冇印象之中就係講緊佛山啦，咁一個咧啊，大家都爭緊嘅，好先有人爭啊嘛，爭咩咧就係爭個機場位噶嘛。佛山又話咧個機場係屬於佛山嘅，肇慶又話個機場屬於肇慶嘅，究竟呢個係咩機場嚟㗎？咁啊交俾馬博士幫我哋講講佢先。嗯， 咁其實咧最近咧中國民用航空局咧就正式批核咗咧就呢一個蘇格珠三角樞紐新機場啊，係啦。咁呢個機場嘅位置咧，咁其實就有少少你話佢尷尬啦。你話佢近肇慶又係，佢喺肇慶嘅西邊啦，咁亦都喺佛山嘅東邊呢一邊係啦。咁其實兩邊都會 claim 就係話啊係好近我嘅，好近自己嘅。咁但係係啦，咁就大家鬥爭。咁但係其實。兩個都近，即係兩個都可能係喺二十零三十公里內。 咁點啊？最後係咪會要揾把尺度㗎？通常去到呢啲位置就係邊個近啲？ 最後命名咧又唔係用佢哋兩個命名喎，最後又叫廣州新機場 喎。OK。 咁但係你即係其實爭唔爭呢個問題，但係你可以見到呢個機場其實都真係覆蓋咗呢兩個大嘅城市係啦。咁、相對同埋呢個機場準備起好之後，亦都會有其他嘅一啲新嘅高鐵啊或者高速公路咧去連接呢一個咁嘅新機場。咁所以。其實整個交通樞紐係真係打通曬。 其實佢主要係咪做內陸嘅一啲航運定還是運貨多呢？我就咁聽落去講嗰個交通樞紐咧，究竟會唔會有埋國際線啊咁樣？因為聽到或者關於廣州呢兩個字啦，大家即刻會諗起即係白雲機場啊，或者即係呢個好舊派啦。咁當然廣州都有佢嘅新機場啦，但係呢個好明顯就再生多一個出嚟，就係便捷。可能鄰近地方嘅市民都可以應用得到啦，咁係咪個規模都幾龐大，同埋個耗資都幾驚人㗎？我想問一下個過程之中，你會發現成個數據話俾你聽嚇。 咁其實呢個機場都係一個幾龐大的機場嚟，即係投資已經超過咗500亿啦，佢都算係一個最大嘅一個蘇格4F 級啊。嘅機場，即係所有最大型嘅飛機都可以用到。咁你啱啱問究竟佢係國際線定係內陸線咧？咁其實佢都係一個國際機場嚟嘅。咁你話已經有廣州白雲機場，做咩又要多一個咧？咁其實廣州白雲機場都已經係飽和咗，就算咁大都飽和咗，係啦。咁所以點解就再需要多一個新機場？咁同埋其他。鄰近嘅機場，例如珠海嘅金灣機場啊、深圳嘅寶安機場啊，同埋香港赤鱲角機場，咁其實呢五個機場就可以互相補足翻，係啦。 個航運啦、啊，咁當然此刻嚟講，我哋講到航運咧個繁忙度咧，就一定係麻麻地噶啦，因為都聽得到就係、是、啊，即係疫情都相對嚴重啲啦，特別係呢段時間啊，可能廣東省即係某啲地區都有啲零星落索嘅個案，甚至乎有啲地區都會有爆發嘅跡象啊，咁所以即係暫時咧復飛無期啊，不過對未來咧要應該要有啲希望咁啊，希望遲啲真係有得飛啦，咁但係。又問到一個叫做遺物啲嘅層面啦，即係啊，係咪有個機場喺隔離，啲樓又有得升咧 ？Roger 啊，通常呢啲基建項目係咪有機會帶起個樓價？而喺個基建落成之前，係咪已經個價值已經反映咗咧？又有冇機會嚇？ 係、啦，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大灣區啦，咁。珠海咁近年升咗都唔少啦，係咪？咁其實都係某程度因為個港珠澳大橋咁去帶動翻啦。咁甚至你話啊，再上少少嘅中山，咁都係因為個深中通道係咪？其實我哋好多時有呢啲嘅大型嘅基建啊，咁真係會拉動咗個樓價會上升嘅。點解啊？因為一個原因，道通財通，我哋成日都講啦，係咪？即係當你有人流、物流、資金流嘅時候咧，咁嗰個地方個經濟就會發展到啦，係咪？咁亦都個房價亦都，我哋講緊嗰個剛性需求就會浮現咗出，反映咗出嚟，係啦， 係係。咁所以即係你會睇到頭先 Roger 都有講啦，話啊可能基建項目咧都會賦予到嗰個房地產會有額外嘅價值啦。咁究竟係幫咗肇慶定幫咗佛山咧？頭先話拉把尺去度，兩邊都話關事喎、咁樣。咁你自己點睇啦 其實呢個機場咧就佢真係。 喺佛山同埋嗰個肇慶 中間， 係啦邊位嗰度？點解會擺喺嗰個位呢？因為其實我相信就係因為佛山同肇慶而家未有機場嘛，未有國際機場嘛，咁佢同一時間可以帶動翻兩個城市嘅經濟發展啊。 係係係。 咁同埋呢個機場，除咗你話有機場之外啦，佢仲有三條嘅高鐵線啊，即係有港站高鐵啦。珠港兆高鐵同埋深南高鐵，咁到時啊，如果我哋香港西九龍站出發去到，我估計啦，咁應該可能70-80分鐘都唔使啦，可能已經去到呢個新機場噶啦。 哇，咁啊真係好便捷啊嚇！可能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投資嘅亮點嚟嘅。咁啊，如果你話即係想了解更加多資訊，網絡有好多啦。咁但係又係講翻嗰句啦，如果你話喂房地產資訊想 update 一下咧，咁啊你聽實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啊。咁啊早上咧再次多謝馬博士啦，同埋盧博士咧幫你分析啊呢個佛山同埋肇慶同埋呢個新機場點樣帶動當中嘅房地產價格。有機會升一升佢咁樣，咁下一集再同兩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拜拜。 聽完咧灣區入邊啊嘅房地產資訊，咁啊 PC 有咩資訊又可以帶俾我哋聽聽諗諗睇睇啊！ 喂，趁呢段時間咧，大家都去唔到任何嘅地方嘅時候，我梗係講翻啲本地嘢先啦。係啊，喂，嚟緊咧呢段時間其實就喺呢個會展咧有個太空展喎。 哇！一系唔带，一带我就带我哋 上 太 空 啊！ 冇错，有咩睇月球土壤啦，睇下啲仪器啦，睇下啲太空人点样可以感受一下你成为太空人会系点样？我哋用 VR 嘅技术啊，令到大家化身成为一个太空人，模拟登月。 哇，劲喎！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啦，即系做太空人嘅感觉啊！即系讲紧旧时咧，啲太空人就系咧 long 啲嗰啲啊，分隔两地嗰啲咧。 香港有冇出过太空人呢？ 冇， 系咪？我哋之前 NASA 嗰啲计划就好多啦， 小太空人计划咯，讲嚟讲去都系小太空人咯。同埋 会唔会将来可以训练到香港有太空人呢？ 我有一个朋友系航天迷嚟嘅，喺我做记者嘅年代咧，都真系有访问过佢，佢就储咗好多嗰啲猎海证性嗰啲图片啊，即系嗰啲杨利伟啊嗰啲图片啊，或者嗰啲纪念品啊，或者。关于内地嘅航天科技点点成成啊，外国嘅航天科技又点点成成啊，咁样咯。咁你问佢，佢就全部都知道晒噶啦。不过今次呢个展览咧，头先 PC send 咗条 link 俾我睇咯，即刻揿入去睇咧，其实都真系好多唔同嘅展品嘅，咁可以俾大家都感受一下啦。咁十年前、廿年前讲啊，要做太空人，要上火星、上月球，全部都好似好梦幻啊，好似好电影啊，嗬。但依家唔係啦，咁呢個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航天科技，話俾你聽好進步啦。咁 EMS 又話俾你聽啊，佢仲收緊人錢，準備上太空啦，咁樣或者上火星啦，咁樣咁即係都要睇下啦。究竟地球係咪真係一小步，太空嘅一大步咧？咁樣 除咗我帶大家去呢、這個 太空之外， 會展之外咧，其實都仲有一個關於太空嘅名嘅嘢嘅喎， 係咪啊？ 香港嘅太空館啊， 哦，係 啦，咧啱啱嗰个全呢个嘅天象厅就完成咗翻身啦，有一个无缝嘅体验，亦都可以去一去体验下个宇宙。 咁啱啦，即系礼拜六啊，朝头早听到呢啲资讯啦，会唔会 plan 下喺啲 indoor 运动啊，或者 indoor 活动啦、啊？就系呢两。 而家天气咁热，我自己就觉得无敌啦。 系啦，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开心到上太空啦，可以。好啦，同李斯讲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再同你倾偈啦，好嘛？ 好， 唔该晒， 拜拜。我想着你的目光，你带给我的温存让我放下。下伪装一瞬间就失去分寸，可你把我留在这个房间，独自一个人 ，Now I don't know。当我收到你说要离开的消息，我不禁想要抹去你留下的一切记忆，可一幕幕的画面却一寸留在我心里，在我心里。找出方向，不能再胡思乱想，可你曾给我希望，我无法遗忘。我想着你的目光，你带给我的温存让我放下伪装，一瞬间就失去分寸，可你把我留在这个房间，独自一个人 Now I don't know。那些温柔的岁月，在这寂寞的晚上。